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特别高兴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但是在分享话题之前，还是要照例呢来提示一下大家哈，除了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您同样还可以登录易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干嘛呢？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哎，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啊，这个如果用视频看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那今天我们排的一个榜单呢，也跟近期上映的一些电影是有关系的哈。因为每次我们都是从这个近期上映的一些电影呢聊一聊哈，就是以前的这样的一些类型的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些电影哈。 嗯，今天这个电影哈特别的厉害，但是其实啊，我今天这个在早上的时候还看我的一个朋友圈当中的一个这个微信群啊，他们在聊说这个片子呢，有些人觉得非常好看，有些人呢就觉得特别不好看。 嗯， 包括还截图了几张这个在现在的很多这个网络端购票的 APP 上哈，有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说看完这个片子啊觉得昏昏欲睡，觉得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觉得还有甚者哈提前退场的都有。但是呢，在其他一些朋友看来，哎呀，这部片子就奉为经典哈，奉为这个新一代的一部神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呢？就是《银翼杀手2049》。哎，这部电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朋友已经看过了？您看过之后对这部片子的感受怎么样？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其实科幻电影呢，会走比较极端的两种评价哈。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哇，这个片子带给我们太多的想象力了。那也许我们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但还有一种呢，做的不太成功的呢，就是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不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一些逻辑，或者说这个场景完全让人没有代入感吗？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科幻电影啊，就既然说，很容易走到就是评价的两个极端去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伙来评点一下，一些比较厉害的、比较牛的科幻电影哈。 嗯，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部哈，这个影片也是排在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科幻电影排行榜第五位的片子，这部片子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叫《星际穿越》。因为离现在时间并不远哈，是2014年的一部片子。距现在呢3年的时间，是由著名的一位大导演诺兰导演执导的一部关于这个太空题材的一部科幻电影。当时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啊，我看也是有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啊，都在各种各样的渠道上，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这个影评上的这些空间也好啊， 包括是在自己的这个微博微信的空间也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片子啊怎么样很烧脑很烧脑，很厉害很厉害，哎，确实很厉害，到底有多厉害，今天我马上咱们来具体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星际穿越当中的一段主题曲，哎，我们先来顺着这个主题曲，包括这个片子当中的一些电影的片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部在3年前的作品星际穿越。 嗯，这个是他的一段主题曲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影片它的配乐非常的简单，但是很让人觉得记忆深刻啊。 嗯，听完的感觉哈，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一点怎么太空感，其实好像有点 就是超现代。 对对对对对。 你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哈，音乐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一种是很复杂的，你比如说像。我觉得德彪西的音乐非常复杂哈，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在里面，然后你自己可以去想象，其实它也可以制造出来一种科幻感，但这种科幻感呢是在复杂的这些里面你去拎一条主线出来。我觉得还有一种音乐呢有一种科幻感，就是极简。就极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刚才啊，这个如果看视频的朋友会看到一个分解的，就是钢琴的弹奏的一个这个画面哈。你会发现他的右手，也就是这个主旋律的声部，基本上都是单音。没有和弦，甚至没有分解和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约的一首曲子，但是它的旋律又让人记忆非常深刻。 假装我听懂了。假装我听懂了。 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茫茫的太空当中啊。 对，因为我记起来了，赵双以前是学钢琴的，所以在跟他探讨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只能 假装听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确实啊，虽然我没有太听明白说这个分解和弦哈、啊、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这种感觉哈、啊，相信刚刚哎，其实不光是看视频的，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能够感受得到《星际穿越》里边呢给大家塑造出来的，哎，就是这么一种有一点这个超现实，有一点太空，有一点点迷幻色彩的这种极简的配乐哈、 嗯， 其实跟这部片子整个的氛围也是很贴合的。 嗯、 其实《星际穿越》这部电影啊，相信看我朋友啊都是有印象，他可能我们最开始看到剧情上面到那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啊，这可能跟我们之前经常看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太空题材的电影哈，会有一些的相似。 嗯、 但是慢慢看到后来，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确实好像不太一样。它厉害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喜欢这些这个科幻题材，或者说对这种比较超现实东西感兴趣的朋友，都会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四维空间。 嗯， 四维空间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生活的就是三维空间，但其实如果把时间也作为一个维度来算的话，它应该算作是第四维。 嗯， 而四维空间这种东西，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四维空间是什么样，或者说已经超出了人类的一个认知范围。而诺兰导演在这部《星际穿越》当中，哎，他把这个四维空间用一种电影的形式，用这种影像的方式给表现出来，就是他给拍出来了、嗯、啊，我们就会看完之后就会想啊，原来这个四维空间，这个如果哈、啊、我们人类可以看到它的话，看到它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 对， 当然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嗯，这其实我觉得科幻电影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方向，就是把人类假定的或者是假设的一些空间概念或者是时间概念放入到电影当中。 嗯、 其实很多科幻电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哈，包括在这个时间的长廊里面穿来穿去啊，然后包括在这个空间里面瞬间的就是移形啊之类的哈，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桥段在的。 嗯、 其实包括四维空间，有很多的作家，然后有很多的影视工作者都尝试去诠释它，但其实特别难讲得明白。 嗯， 但是诺兰呢，还是那个就是很伟大的诺兰， 那、 他还是给我们的这个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哈。 嗯，对，就是看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回事，但是你想的就好像哎呦，这个东西其实接受起来还是有难度。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朋友对这部片子讨论非常多啊，因为它虽然拍出来了啊，我们看这个宇航员哈被这个黑洞所吞噬之后，它好像哎又能到另外一个空间，能感知到地球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维空间当中，哎，其实跟我们所处的现在这个空间啊是相通的。虽然我们从这片子当中能看出来，哦，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你回到现实中一想，你就会发现，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它是怎么就过去了？我如果想过去的话，应该怎么办？这空间到底存在于哪儿？大家其实还是，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是讲了，刚刚赵爽也说了，这个科幻电影很多都是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东西， 嗯， 所以呢，大家哎。看到这种诠释之后，虽然觉得很精彩，但同时也会觉得很烧脑，而且非常的难以理解。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了，就是我们最开始说那个问题，就是科幻电影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两极分化，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完全对这种超认知的东西啊，他接受不太了，对吧？ 嗯、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马上要来说出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第二部片子，也是排在今天我们科幻电影当中的第四位的啊。这个科幻题材的故事呢，相对于之前的这一部《星际穿越》啊，其实要好解释很多。 嗯， 其实呢，它就是，哎，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在宇宙当中，哎，发现的这个生命体其实并不多，只有地球上咱们人类这一家。但是，其实，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或者是宇宙之外，还有没有空间？它下有没有类似的生命体存在？哎，他们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哎，这部片子当中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哈，就也有一个故事出现，而且这个故事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啊，还是为很多的影迷朋友以及科幻迷朋友津津乐道。而且现在这部片子的系列电影一直在拍，这部片子就是《星球大战》，哎，比刚刚的这个《星际穿越》啊年份要早很多，是1977年的一部电影。距今呢，已经应该是30年，不对， 四十年 ，四十年了， 刚好40年， 刚好40年，嗯，今年是也是星战诞生的40年啊。说实话，我对星战这个系列呢，还相对啊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星球大战我忘了是第几部了，好像是前传当中的某一部，应该是我最开始接触这个电影哈。 所接触的几部片子之一，甚至好像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科幻类电影，应该是看的第一部。然后哎，就会觉得啊，原来这个故事还可以这么讲。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嘛，就会想哈、啊，就包括这个《星战》里边有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啊，比如说愿原力与你同在啊，这样东西就经常会想，哎，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外太空的某几个星球之间真的存在这样的故事呢？哎，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说看这部片子的话，也会对自己长大了，我们现在都有这种星战情节，哎，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么一个作用。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找了这个星战的主题曲，哎，我们先来通过这段主题曲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一部在影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叫做《星球大战》。这个音乐跟刚刚那个星际穿越的音乐就不一样了，有一种登场参赛的感觉，对吧？ 对，而且其实这个音乐简直是太经典了。 嗯， 到后来有很多的一些颁奖典礼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影片的一些重要的场面哈、这角逐的场面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交响管弦乐的这种出现。 嗯， 然后有一些呢就直接用了星战的这个原声音乐。 原声音乐，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个刚大家如果听广播啊，刚刚听到我们这段音乐还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聊什么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这节目要干嘛？ 我们颁什么奖呢？ 这个节目要干嘛？这个节目要做什么？要搞什么事情啊？这是刚为大家放的这个《星球大战》的主题曲哈、啊，也是由著名的这个好莱坞的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啊所创作的经典的作品。跟大家今天来聊的是关于这个科幻电影的话题哈、啊。《星球大战》这个是排在我们今天啊为大家排列的这个影史上最牛的科幻电影当中的第四位的，就像其实我们放这个片子之前啊跟大家所讨论的一样，星战其实啊现在更重要的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现象。因为其实你说1977年啊，他在这个片子当中所创造出的一些概念，包括原力的概念哈、啊、应该是叫，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应该叫所有生物所共同创造的一个能量场哈、啊、也是宇宙的力量之源，也创造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包括啊他在这个沙漠星球这几个星球 球当中哈、啊、所发生的这些故事，可能在1977年这个片子刚上映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这个想象空间太大了。但是其实啊，随着近几年我们这个包括其实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哈、啊，这个整个的概念也在一步步的加深，包括其实这样的影视作品这些年也出了很多，所以慢慢的我们会觉得，哎呀，星战的故事好像它再出几部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觉得，哎呀，再像以前那样带给我们冲击力那么强。其实并不是片子它拍的差了，而是我们现在见的东西或者我们想象的空间比那时候大很多了。 对，而且其实科幻电影啊，它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一部电影它都会建立一个世界观， 嗯， 然后它会建立一种， 它不只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对， 就建立一个宇宙观， 对，它会建立一种宇宙观，然后这个宇宙观呢，可能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他就要这个用影片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去诠释我这样的一个宇宙观是合理的。 嗯， 其实好多的这个科幻电影啊，或者是科幻题材电影，包括后面我们要讲到的一些类似于异形啊之类的，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观点在那儿，然后他用很长的甚至一个系列电影就来证明我这个观点存在的这个可能性、靠谱性，以及它存在是有道理的。 嗯，其实对大部分的观众来讲，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可能啊因为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哈，大家去看电影的这个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大部分的朋友呢这个去看电影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开开心心看完了，看完之后得到这种精神上的愉悦跟享受也就 OK 了。如果这个科幻电影放在现在说，让大家这个一进来就觉得哎呦这玩意儿太麻烦，哎，我还得琢磨，还得开脑洞，还得跟着这个导演的思路啊，跟着他建立的这个所谓的宇宙观一直去想，哎呀，可能很多朋友确实这个看这种片子是一件很累的事儿，但其实呢，如果你跟下来，完全跟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完全别样的体验跟享受哈。 嗯， 其实对于星战来讲呢也是这样，就是刚刚上映的时候1977年，当时在那个环境之下，因为它的这个世界观还是所谓的这个宇宙观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就是啊外太空会有人，他们当中会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存在，然后这个光明和黑暗两方呢以这个力量哈为依托啊来进行这种在这个各种星球上或者是 打起来了 啊、各种争霸啊，这种大家可能还觉得哎能接受，而且好像满足了填补了当时对大家对于太空认识的那种空白，所以说刚上映的时候哎这个票房的表现包括观众的反应是很不错的。但是其实近几年呢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在出这个系列这几部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过多的就会去说哎呀这部系列电影当中又给我们创造出什么，因为其实包括星战前传出了很多部，然后呢这个星战本身后面的系列也出了很多部，它所有一切的世界观或者说是宇宙观全是在1977年这第一部作品当中就已经完全成型了， 对， 后面的一切东西我都是照着我的这个大框架里来走的哈， 对， 这个包括故事的发展呀、各法师之间啊，它全是照着这个框架来走的，所以带给大家新鲜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情怀上，其实对很多的朋友哈，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其实。我前一段也看到说星战的整个哈，它后几部后传的这个票房的成绩在全球来讲现在也能轻松能排进这个前10、前20啊，都是票房成绩很不错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部经典电影的出现啊，所以这个系列一直能够被大家所认可，就像我知道在每一部啊这个星战的系列电影上映的那一天，有很多的朋友会专门的啊，就是搞这种线下自发的活动，就是去《星球大战》这部片子的首映地，他们去干嘛呢？就是自己搬板凳去那儿看这个片子，也算是一种哎，对于这个系列或者对于《星战》这个题材，他们自己的一种朝圣。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科幻电影呢，我们也正好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哈，就科幻电影的一些小的套路。 嗯， 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每一个科幻电影它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观，或者呢是让大家试图去相信某种假定的理论。 嗯 啊，然后刚才呢，第一部这个《星际穿越》呢，其实是讲了一个四维空间。 嗯， 那么《星球大战》呢，其实就是 就是星球之间的大战。 对，让这个宇宙观哈，让大家慢慢的去接受。那其实下半段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盘点三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啊，也是各有各的特点吧，各有各的宇宙观。 各有各的宇宙观。哎，我们先进一条一段的片花和广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等稍后回来，马上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史上非常牛、非常伟大的科幻电影。咱们稍后见。

大家看完第一部再看第二部，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顺序啊。如果第一部没有看，或者说对这种题材没有一个了解的话，再去看第二部，确实可能会最开始接受下来有一些困难。 其实《银翼杀手》呢，也是讲了一个，我觉得是在科幻电影当中啊，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复制或者说克隆这个话题。 对， 就是现在包括很多的好莱坞的影片哈，到了第六部、第七部什么的。玩不下去了，开始干嘛呢？就是复制克隆，好，然后跟自己打架， 这是一个套路。 对，这是一个套路。那最早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些科幻电影，其实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类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心里面还是会想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克隆人真的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对吧？是会想一些这样的事情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哈，理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不算是天马行空、异想天开了。 对， 因为这种问题，这个很有可能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说啊，我好像记得就是上周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是具体哪个国家哈，我印象不太清楚了。他们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出来，然后这个机器人呢，它跟人类的这个仿真度极高，包括我们一直说机器人跟人类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情感。但是他创造这个人呢，哎，这个情感的这个因素啊，好像也有一些突破了，就是在设计的方面。然后这个机器人被当地的这个政府正式颁发了一个公民的身份，就是认证他是一个地球公民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啊我们正常的人类，而是一个机器人。而且这个机器人在被颁发公民之后还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还讲了一番话啊，说我很高兴啊，希望跟大家和平共处啊，怎么样怎么，就是说我们机器人不会来就是对你们人类有什么样的损害，或者是这个事情我听完之后啊，这是一条真新闻啊， 毛骨悚然是吧， 毛骨悚然。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或者说我们平常想象或者只存在于饭桌上讨论之间的这样的话题，或者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已经离我们并不远了。 对，就其实克隆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发达了，很先进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克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遇到一个伦理性的问题哈。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国家或者是有很多的项目是阻止它再往前发展的。因为它再往前发展可能就会变成银翼杀手当中的那个场景， 对， 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说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聊到的那些，就是关于克隆人哈、跟人类之间的这种争斗，到底说这个人克隆出来之后会不会跟人类之间产生战斗，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其实他也真的是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命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站到那儿，会怎么样？对，之前我有一个小，就比较小的一个实验性的电影哈，他就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丈夫是个科学家，他就克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然后他就让这个克隆出来的自己和他的妻子一块生活，因为妻子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照理来说他们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他就看他的妻子能不能发现这个人不是他。后来当他发现这个妻子爱上了他克隆出来的这个人的时候，丈夫崩溃掉了，因为他觉得这也是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就这个就会遇到一个很典型的伦理上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影片也在探讨说一些可能性吧。 对，没错哈，这个刚刚赵省说的，这个片子确实哈，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可能现在离我们啊，真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已经真的不远了。就说《银翼杀手》啊，这部电影，也是这个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哈，被很多的影迷都奉为这个科幻影史上排名第一位的片子。它的诞生时间是在1982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呢是在2019年。那换句话来讲， 后年 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 对啊， 而我们现在上映的这样《银翼杀手2049》其实是拍的2049年的故事，就是这个《银翼杀手》里边在2019年发生故事的30年之后，哎，拍摄的这个续集的故事。而《银翼杀手》它发生的年代就是在2019年，也就是离我们这个很快就要到了。那么当然哈，凭我们目前的这个生活的世界来看，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这个片子当中的事情，不是有一些不现实的。这个片子当中啊，它所虚拟的一个环境，就是当时这个西方文明啊，已经是完全的崩溃了，而东方文明哎成为了当时一个文化的主导，而且很多的克隆人跟人类交织混乱的生活在一起。他们在这个地球上基本是平分秋色的。 然后呢，这个人类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他专门叫克隆人杀手，他专门的任务就是去追杀一些这个克隆人，或者在片子当中有的翻译叫做复制人。但是他在这个追杀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爱上了其中的当时的一个复制人。那么这个复制人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机器人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片子当中他所这个设定的语境之下，这个人物他是有感情的，而且他是自己对于自己的感情是能把控的，就是换句话来讲跟人类是一样的了，就除了这个我们到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就是这个方式不一样以外，其他跟人类都一样了。 嗯， 这个是一件其实很可怕的事儿了。当然啊，这个片子的最后啊，还是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以这个结尾而告终了。但是这个命题却一直被这个讨论下来，一直讨论了很多很多年。其实一直到今天，关于这个命题的讨论也没有终结。但是呢，这部片子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很有意思。它当时上映之后，我印象当中啊，看资料，它的影片的票房是很惨淡的，好像我印象当中是没有这个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大家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对这样的题材其实还是觉得哎呀有一些不认可，或者说它跟我们生活的世界脱离得太远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好像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啊，这个评价伟大的科幻电影啊，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当时去评判的很容易，这个觉得看不懂啊，或者超出我们认知太多。但是你过了30年、50年甚至100年之后，你再去看，就会觉得，哎呦，他描述的东西，他怎么猜得那么准呢？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觉。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世界怎么就按照这个科幻电影的那个想象去发展了呢？ 对，没错哈。所以这些都是，留给啊，其实不只是影片当中这个可以跟我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其实在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的每一个人啊，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也是值得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世界变成这样了，哎，我们应该怎么办？晚上要跟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排名榜单第二位的作品了。这部作品呢，在科幻电影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跟刚刚的这个《星球大战》一样，一直到现在还在出自己后续的系列。 对， 应该是在今年刚刚出了第四部吧？ 对， 我印象。 应该是。哎，第四，反正他这个前传和后传哈，就是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先出来的， 对对对， 就是先发生的， 是交叉在一起出的。 对，他就是 发出一个前传，明天出一个后传，这样。 他就为了讲明白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人异形嘛，变形了之后啊，怪可怕的，反正变得乱七八糟的。就是他在给这个人类导弹呐、破坏呀、然后之类的这个之后吧，发生了一些事儿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找到了一段关于异形的解读。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样的一部影片在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有多么这个怎么说呢？一些创造吧。哎，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些图片啊。 1979年上映的《异形》重新定义了科幻恐怖片这个亚类型，片中科幻和恐怖元素各占一半，并完美融合。不管哪种元素，都必须根植于现实，否则我们就会瞬间出戏。所以，《异形》的场景力求真实。诺斯特罗莫号商业托运飞船，发现异形飞船的 LV426 小行星，以及异形飞船，这些场景都是在摄影棚搭建的。他们不仅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还加剧了我们的不安和恐惧。来看看影片开场展示的诺斯特罗莫号内部，剧组用上了二战轰炸机零件、旧式显示屏、古老的显像管电视，象征工业时代的蒸汽、蜿蜒曲折的管道系统。因此，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的2122年，但这些老旧的科技拉近了我们与故事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表面上的真实只是第一步，飞船的工作原理也要力求真实。概念艺术家罗恩设计了一套符号标准，每个符号象征着飞船上常用的概念和事物，比如气闸舱、激光，这些符号在片中被放在了合理的地方。罗恩还用颜色区分不同符号，绿色代表非人有机物，比如咖啡，蓝色代表低温，黑色代表危险或死亡。除了弄出这套符号标准，罗恩还画了诺斯特罗莫号的设计图，甚至详细说明了飞船舱壁的工作原理。根据这些设计图，诺斯特罗莫号被搭建成一个各部分相连的大型实景，所以拍摄时演员们得在其中穿行，感觉就好像在真的飞船中那样。飞船内部有些地方还用自然光打光，也就是说我们能在场景中看到光源在哪，比如手提的照明灯、头顶的荧光灯，这些光显得自然真实，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而不是好莱坞科幻片。而真实的场景才能激发出真实的恐惧。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说，《异形》的关键在于幽闭恐惧症，他想让观众体验被困住的感觉，所以他让工作人员把飞船天花板尽量调低，这样的话天花板就会经常出现在画面内，角色好像被困在了狭小的空间里。我们想帮角色一把，但爱莫能助，我们同样感受到被困住的窒息感。但注意看这些光是如何射穿格栅的，这种低调打光在恐怖片中很常见。之所以用这样的灯光，是因为女主 Ripley 此时在飞船的最内部，光本来就很少，符合实际情况。这再一次证明了诺斯特罗莫号场景设计的牛掰之处，它既是一艘可信真实的飞船，又是一个工业感十足的鬼屋。再来聊聊 LV-426 星球上的异形飞船，由瑞士艺术家异形角色的缔造者 H.R. 吉格尔设计。飞船由粘土和干枯的骨头制成，这个飞船场景和异形一样，是吉格尔超现实哥特风格的产物。高耸的屋顶，华丽的装饰细节，这些都是哥特建筑的特点，而哥特风格与恐怖片是绝配。另外一个瘆人的地方在于，这个异形飞船大到没边。在这场船员们发现太空骑士遗骨的场景里，为了凸显飞船和太空骑士的巨大，雷导甚至让他的两个小儿子假扮宇航员，两艘飞船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商业飞船多数地方是白色封闭的空间，异形飞船则是一座漆黑巨大的坟墓。商业飞船是工业流水线设计，异形飞船是生物机械设计，这也正符合剧情走向。从商业飞船到异形飞船，场景风格的转变标志故事从硬科幻走向恐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受到的第一波惊吓不是发生在商业飞船，而是发生在异形飞船上，这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场景里。所以说异形能成为传世经典，很大功劳要归功于美术设计，每艘船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美术设计都遵循严谨的逻辑，这些都为影片增添了必要的真实感和恐怖感。 哎，刚刚看到就是关于异形的一段解读哈，这是1979年的一部电影。刚刚其实我们这个放片子的时候也在说哈，为什么这个伟大的科幻电影都是集中在这几年，刚我们说的这几部1977年1979年1982年哈，都是集中在这几年。 对， 所以可能也是看到哈，就在那个特定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这种太空的探索欲望或者说人们的想象力哈，在这个年代开始爆发了，而且拍出了很多这个经典的作品。这些编的为什么我们能奉为经典的，就是它确实是因为首先是开先河当中的第一个，之前拍过同类型的片子少或者说基本没有，而后世的很多科幻电影也都是跟这些片子的要么是逻辑相通的，要么它的这个叙事的结构是一样的，要么它整个设立的这个整个宇宙的空间环境是一样的，或多或少都会看到这些片子的影子。这部异形呢，刚刚在这段解读当中也是给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像什么科幻恐怖片，不只是科幻，而且很恐怖，相信看过这个片子的朋友都也会觉得很恐怖。说实话哈，虽然异形在后面还拍了连续的几部，这个制作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包括现在技术手段跟这1979年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在这个技术手段肯定要好很多，但是说实话带来的这种科幻恐怖感，尤其是这恐怖感还就是第一部最恐怖。 对，等到第四部的时候应该是第四部吧，反正最新上映的这一部我已经可以在影院当中成功的这个 踏踏实实的 睡一觉了 一点不害怕、啊、 对，一点不害怕哈、嗯。所以这个我们就可见，就是有一些科幻电影啊，有一些是越建立这个世界观啊、宇宙观越全面的，有一些呢是在走下坡路。 哎，没错，这是今天我们排的榜单第二位呢，是这部异形。马上呢要带大家来这个盘点呢，是今天排在我们科幻电影榜单的第一位的作品，这也是在很多的影评人眼中哈，这个在世界影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作品，就是来自这个著名的库布里克导演的一部经典的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其实说起这部作品呢，可能看的朋友没有星际穿越这么多，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星际穿越确实在某些程度上像这个太空漫游这部电影啊，是当中借鉴了很多的东西的，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是很相似的，而且包括它拍摄的一些手法，人们在太空当中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运动，在这个太空漫游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确实是开先河之作，因为这部电影拍摄的非常早，是在1968年，而且它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它拍摄了登月。 而这个人类第一次登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部电影拍摄的后一年，1969年。那么换句话来讲，在人类还没有登月的时候，这部片子就已经向我们展现了登月之后的场景可能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登月之后从月球上收回来的图像，我们跟电影当中做比对的话，就会发现是惊人的相似的。 嗯， 这只是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供大家引发大家很多讨论其中一点。另外还有其实很多点哈、都让大家觉得，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片子当中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到如今呢已经慢慢变为了现实。就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看的时候这两个宇航员哈、他们在这个飞船上用那种仪器，当时既不是电脑也不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在前几年的时候，当苹果新推出了一个产品叫 iPad 的时候，大家恍然大悟，哦，这个东西是 iPad， 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 对， 触屏，然后也是那种很就薄那种平板式的东西、哇，真的是，这个也是哈，供这个后世啊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谈资。 对，所以其实科幻电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刚才我们在那段这个解读当中也听到了，就是它一定是合理的，就让人们可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找到现实生活的蛛丝马迹，就大家要相信它。就如果说我不相信它的整个构建的宇宙观的话，分分钟就跳戏了。就它里面有很多东西让大家一定要相信它一定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科幻电影一个特别重要的成功的一点。但凡有一点点大家觉得不太相信的话，我觉得都看不进去。 没错啊，就是说它虽然跟我们人类目前的认知啊可能会这个超越一些，或者说不是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的认知来设定，但是如果哈我们把时间往后继续进行推移的话，你会发现，哎，它慢慢跟我们的人类认知慢慢是相符的。就换句话来讲，它虽然是超出认知，但它并不是瞎说八道，它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就像这部《太空漫游》啊，当中很多很多就是关于，比如说上月，关于登月啊，关于在太空当中啊，关于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啊，种种哈、都是让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变成了现实。那么，他排金融榜单的第一位啊，其实也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其实他最终啊探讨的是一个是很终极的问题。我知道这部片子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而且看了很多次，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我把这部片子看懂过。因为好像并没有看懂的，可能这部片子也并不存在懂不懂一说。其实他最终所探讨的是人类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是什么，人类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我们的意识从哪儿来的。它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也是分了三个阶段啊，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三个物体，就是三个无字碑。第一个碑出现的时候是从这个大猩猩到人类的时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工具，第二次出现这个碑呢是人类登月，第三次出现这个碑就是在影片的最后。这个碑是干嘛的，我看过很多的解读啊，但是到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很信服的答案。所以呢这部经典的影片啊也是留给大家来进行自己的这个观赏啊，然后从中来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那最后我们也是为大家盘点了五部经典的科幻电影，马上通过我们今天的榜单再来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 九八二活力榜之伟大的科幻电影排行榜，第五名《星际穿越》。第四名，《黑客帝国》。第三名，《银翼杀手》。 二名，异形。第一名，2001太空漫游。 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盘点的这个伟大的科幻电影，比较烧脑，但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顺着我们刚刚的榜单去把这些片子都补一下啊。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 嗯，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嗯，明天再见。